Syllables of Japanese, Row 3. Ga, gi, gu, ge, go, gya, gyu, gyo. Practice 3. Gai, ge, goi.義兄、義公、議会、誤解、偶意、愚形、逆位、行行、牛。